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集，一起上，省时间。陈俊没有问他干嘛，只放下手中的东西，重新拿了电脑给秦冉。等秦冉接过电脑，他才问道， 谁呀、啊？这么浅？ 秦冉冰凉的指尖划过电脑，嘴边没有什么笑意，透露着几分冷燥，几分随性。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复杂，秦冉三言两语就把他来云城这件事给交代清楚了，说得挺跳脱，但程俊听得差不多懂了。他沉默地看了秦冉一会儿，然后开口， 你妈是亲的？ 秦冉的声音听起来就不对，有气无力的，还在咳。程俊都没有怎么看文件，专盯着他的情况了。宁晴竟然问都不问一句，他眉头紧锁。这一句让秦冉笑了，挺愉悦的。啊，还真是的。秦冉的 U 盘是随身携带的，他站起来，在整个房间看了一遍，之后拿着电脑走到了窗口边的榻榻米上。程俊给他的电脑是防窥屏屏幕，这里是个死角，除非有人站在他身后，不然看不到他在干嘛。他打开 U 盘，漫不经心地开始工作。说起来，他有一年多没有接单了。程俊是在准备星期天的那场手术，可还是静不下心来。他看着纸上他写下来的一个个字，都认识，只是连在一起，他就不知道意思了。他头往后偏了偏，女生还坐在榻榻米上，她身上还裹着衬衫，脸上看起来没有以往那种散漫的恣意，多了几分他从未见过的认真。微微眯着眼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但整个人好像都在发光。陈俊垂在身侧的手动了动，半晌后他转身去找了个杯子，倒了杯温水过去，又在杯子边放了几颗药。这个过程中，秦冉的目光都没有偏离几分。这个时间段下班了，陆兆颖去关院子的门回来，顺便拿好恩玉酒店刚刚送过来的饭菜。他本来想要叫秦冉，被陈俊一个目光打断了。 那我们待会儿再吃。 陆兆颖将两个木盒放在桌子上。 俊，你星期天手术的过程安排好了没？ 他走过来，顺便看看陈俊手边的笔记本。得，还是他中午看到的。陆兆颖觉得挺奇怪。 俊爷，你怎么还没搞完？ 陈俊瞥他一眼，十分好看的手指敲着桌子，振振有词道。 没时间。 陆兆颖无语了。秦冉处理完事情，吃完饭已经是十分钟之后。吃完饭又吃完药，他在校医室看了看，把该整理的东西都整理好。刚要走，就被陈俊拉住了衣角。若是换成其他地方，或者其他人，他大概是要拧眉的，或者不耐烦地拧断他们的手。什么事？此时秦冉却觉得心情还不错，他侧身看着程俊，眼稍微挑，挺漫不经心的。 啊，这个杯子带上，杯子是新的，没人用过。 程俊把刚刚他喝水的保温杯递给他，有些懒洋洋的，那双眼睛很黑，顿了顿又开口道， 女生不要总喝冷水。 秦冉来校医室的时候，手里总会拎一瓶矿泉水或者一罐可乐。程俊观察过很多次，他是他的病人，又在生病，关心他是应该的。秦冉接过来，看了几眼，白色的杯子，挺好看的。程俊碰到秦冉的指尖，温度下来后，他的手指一片凉意。程俊不动声色地收回手，谢谢。秦冉朝程俊挥了挥手。程俊看着他离开的身影， 然后有些复杂的抬起自己的手，看了好半晌。 俊爷，你看啥？我们该走了。 陆兆颖凑过来，程俊收回手，起身，面无表情道：“ 走了。” 秦冉回班级上晚自习，他的晚自习就是看书，抄抄卷子。把木南给他的笔记本放好，秦冉又开始整理试卷。他把试卷一张张按照分数从小到大的放好，这才满意的放回桌洞里，然后开始翻起一本没有翻译过的外文书看。 啊，我爱豆出新专辑了，明天早上9点开售。 身边林思然的声音即便是刻意压制也依旧很大，好在这会儿是下课，他的声音倒也不突兀。他摇晃着秦冉的胳膊：“ 冉冉，你看我爱豆他帅不帅？” 秦冉瞥一眼屏幕上是个放大的年轻男人，穿着黑色朋克装，眼妆上的浓，但放在他身上倒没有违和感，眉眼挺好看的，放在娱乐圈是十分出挑的长相。林思然十分兴奋地跟秦冉科普他的爱豆：“ 你认识他吗？他是 妍希。”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“ 而冉冉，你也是妍范吗？” 林思然眼前一亮，秦冉面无表情的：“不是。”林思然也不失望，十分热情地跟秦冉推销科普他的爱豆：“ 3年时间，他就红遍了大江南北，他唱的都是神曲。” 秦冉拿出一根棒棒糖拨开，直接塞进他嘴中。林思然愣住了。晚自习下课，秦冉跟林思然回寝室，他们寝室要往走廊尽头走，正好路过潘明月的寝室。潘明月回来的早，打了一瓶开水，一个挺好看的女生挡住了他的宿舍门。“ 潘明月，你说你为什么高考加20分啊？你是少数民族的人。” 女生头发披肩，眯着眼睛看潘明月。潘明月低头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她。“ 好了蒋涵，别闹事了，宿管要来了。” 另一个女生拉住说话的女生。蒋涵撇开她的手，有些嚣张地说道：“ 我为什么不说？他跟徐瑶光每次差20分左右，李老师都说了他高考加20分状元有望。潘明月，你自己说，都是人，你比我们高一等。” 几个人挡了路，旁边挤挤是可以过去的。几个路过的女生头也不敢抬的侧身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。秦冉没有绕，只低着头言简意赅地开口：“麻烦让个路。”他目光挺淡的，眼梢带着微红，手中的杯子颠了颠。蒋涵愣住了：“ 你说什么？” 这个蒋涵在一中挺混的，看到这一幕，走廊里要打开水的女生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宿舍，除非要路过的，不然没有人敢上前。他是徐瑶光的头号迷妹，不敢惹秦宇，只能朝其他方面发火。秦冉抬头笑，只是语气不太好，眼底氤氲的邪似几乎要冲出来，又被什么翻涌压下。他闭了闭眼：“我说让路，好狗不挡道。”蒋涵看着面前这个敢跟他这么说话的女生，很陌生，皮肤白，长得好看，天挺热，他却穿着校服外套，还十分好学生的拉了衣链。林思然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看着秦冉，甚至都来不及说什么。每个学校都有那么几个小团体，蒋涵自然也是。他爸爸是暴发户，当时他爸爸是捐了图书馆进来的，不过成绩还可以，塞给了一班。“ 你是哪个班的？不知道我是谁？” 蒋涵目光变得好笑，有些不屑的，瞬间他身后的几个女生就围过来。他冷笑道：“ 找死。” 秦冉把杯子让林思然拿好，林思然回过神来：“ 冉冉，你干什么？” 学校里没有几个女生敢惹蒋涵。 秦染伸手把校服外套脱下来，里边是一件白色的 T 恤。他随手把校服外套往林思然的手上一放，眯眼不急不缓地说出六个字，一起上省时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